啊 for me。 的大红袍，美女是个名利不要风啊金花银，此间草披呀马单刀一抱，黄嫂啊过关，你呀长路我想为公三通把财养的手的笑，你狂算得该是的好，花用到我上一棒，草草长草梦，草儿的 北京京剧院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，给各位演唱代表作《望江亭》，有请。

何必身那悲今朝算得该是的忠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纪念西交伯先生诞辰95周年的演唱会